有和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玲。咱们帮帮团的团友们不仅乐于助人，更是多才多艺。就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元宵佳节这天，我们的团友们上演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元宵晚会。那今天我们就将他们其中一小部分人的节目通过我们的电波分享给大家，希望这些虽然算不上多么专业多么美妙，但却更加积极阳光乐观自信的声音，带给我们大家更多的快乐与正能量。元宵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也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古人称夜为宵，所以把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在这一天，人们出门赏月，喜猜灯谜，共吃元宵，同时还要期盼阖家幸福，花好月圆。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光帝为我们送上的这首开场曲《花好月圆》，也借此歌声把歌中所有美好的祝福一并送给我们的朋友，祝愿大家事事如意美满，正如歌中所唱的《花好月圆》。 春花和秋月它最美丽，少年的情怀是最真心，人生如烟云它匆匆过呀，要好好地去珍惜。时光它永远不停息，把我们年华都带去，天上的风云它多变幻，为 唯有情谊地久天长。 月圆唱今朝，但若今朝恰逢团圆日，想必对于那些不能归乡或是无法与家人团聚的朋友而言，就是他们想家的时候了。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热心听众徐老师为我们送上想家的时候。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甜蜜，家乡也就抚摸我的头，想家的时候很美好，家乡留住发的我的愁，想家的时候有泪水，泪水 两首温暖且抒情的歌曲之后，现在我们换一下风格，有请帮团的一位小听众小石头为我们带来一曲《葫芦娃》。 葫芦娃，葫芦娃，一个人成长七朵花，分成一大都不怕，啦啦啦，叮当当咚咚当当，葫芦娃叮当。 凡事都要从娃娃抓起，如果小朋友们都像小石头一样，从小就受帮帮团的精神影响，懂得关心别人，懂得感恩生活，那么将来长大以后， 他必定是一个温暖且有爱心的人。别说，这小葫芦娃的本领还真是大，将我们的晚会推上了一个小高潮。当然，下面的节目也很给力。过了热心听众南宫竹香为我们带来的《红灯记》的片段之后，下面我们再来听听署名小赵的帮友为我们带来的京剧《谢瑶环》的选段。不听不知道，这一听啊才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个个站到台上都算是技艺高强，这一板一眼都极有韵味儿，这气场，这热情，这自信的感觉，也绝对是有了专业演员的架势，给他们点赞。欣赏过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两段京剧之后，我们要坏处风景看看了。要说看风景，那得是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要说站得高，那青藏高原可够高了吧。 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张连华，用歌声带我们领略了青藏高原的壮美。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美妙的旋律走进草原，感受那里独特的夜色美。 好，各位听众，伴随着春光美的旋律，由我们京城帮帮团听众组织的元宵佳节微晚会到这里也即将落下帷幕。虽然佳节已过，但是快乐与温暖却会始终伴随着我们每一天。亲爱的朋友们，新的一年即将来临，春天也已经走到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继续努力，继续互助友爱，让这春光般的美丽在帮帮团里永不凋谢，也愿这春光般的温暖不分季节的在我们帮帮团里永远的传递下去。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的第一时段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第二时段内容，一会儿见。 春的声音。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吴裕泰。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基层有个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fire。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德意小馆的厨师兼营养师高杰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就是羊肉。今天呢，我们主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来分享分享啊羊肉的一些吃法和做法，因为冬季呢是非常适合吃羊肉的一个季节。这里呢有听众问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啊，也是跟营养有关系。说到羊肉啊，他也提到了牛肉，牛肉和羊肉哪个好？都挺好的是吧？ 对，都挺好的。羊肉的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儿，然后口感稍微软一点吧。牛肉的话，就是稍微更硬一些。脂肪含量更少一点， 它的蛋白质含量应该更高一些， 蛋白质更高一些，脂肪含量更少一些。羊肉的话就是它会比较补，然后会吃完了比较燥热，如果您连续吃的话可能会上火，这样的也不是太好消化。您可以就是吃完饭半个小时之后喝一点茶呀，菊花茶这种东西会比较好。 对，因为羊肉它的这个性质比较温嘛，比较适合这个冬天吃啊。那牛肉呢相对来说含铁更丰富一些。 对，它颜色更红润嘛，颜色更红润它其实就是含铁量更高。然后 对，如果您非要分出个紫草银毛来的话呢，我们就得按那个它那个整个营养成分的表来一一给您对比。其实它没有什么好和坏，就是看您适不适合吃。 对，因人而异是。 对，有些人可能还不太适合吃羊肉呢，比如说本身性体质就比较热的人哈。 对，就爱出汗呀什么这样的。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羊肉的做法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说说羊排吧。有几位听众问到了羊排怎么做。这个羊排它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吗？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比如说烤啊，还有那种手扒肉啊，羊汤啊，然后 红焖羊排，包括像羊蝎子那样的做法，那种羊排锅都可以。嗯，其实最简单的然后能吃出这个羊肉特色的其实就是那种手扒肉。手扒肉就是先是用就是凉水先给它那个把里面那个血给它泡出去，然后直接就是大火烧开，然后小火炖，里面是白的，然后加一点姜，到最后的时候加一点盐就可以了。 哦，挺简单的，主要就是原材料好就 可以。对，如果您能买到那个沙葱是最好的，沙葱是一种就是当地的一种调料，它就是像那种小葱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加在里面那个味道就特别好了，但是它就是羊肉味儿会比较重。然后出锅了以后晾凉，然后也是有两种蘸汁儿，一种就直接是蘸盐就可以了，或者蘸酱油，就是生抽那种的，还有一种是像那个四川火锅那种，就是蒜和香油的，蘸那个东西也可以。 嗯，经常有人啊，就是跟这些不太喜欢吃羊肉的人说啊，或者说不吃羊的人说，就说你之所以不爱吃羊肉，是因为那个有膻味儿。但如果你这个羊肉啊买对了的话，它根本就没有膻味儿，是这样的吗？ 嗯， 就说某个地儿的产的什么什么样的羊，或者是什么什么阶段的羊，说根本就没有膻味儿。 首先绵羊它就是膻味比较少，然后比较嫩的那种，就岁数小的那种羊，几个月的那样，它那个味儿会比较少。还有产地的话，其实全国各地都产羊，咱们一说都是内蒙羊啊，或者宁夏滩羊什么，其实南方也是产羊的，包括海南我知道也产羊。 嗯，就是产地。 对，产地其实不太重要，说实话。嗯， 岁数大小比较重要， 包括部位，包括这个预处理，包括它的新鲜程度，它如果新鲜的话也没有什么味道。它真正味道重的以后可能就不太新鲜了。嗯， 好，刚才我们说完了羊排啊，这位听众说，小高你好，你会做手抓饭吗？羊肉的。 羊肉手抓饭，这也是那个西北菜的一个代表。 真的是手抓吗？ 当地是手抓，而且就是据我所知，他们有白胡子那种老头哈，他们吃完这个手抓饭是不洗手的，就用那个油油的手捋胡子捋头发，他们作为一个就是胡须和那个头发一个保养。 哦， 嗯，是这样。 难怪呢。 嗯，这个挺方便做的其实，而且他那个饭跟菜是一锅出，其实还挺适合家里做一下。 啊，跟我说说吧。 改善一下伙食这样。他这个用到这就是腿肉，羊腿肉或者羊排也可以，然后胡萝卜、土豆、洋葱，然后大米，基本上主料就是这些。米要提前要先泡一下，要最少泡一个小时这种。那个肉块也是先给它过熟，过熟之后加一些那个洋葱块，然后胡萝卜块跟土豆块，都是滚刀或者切方丁也可以，稍微炒一下，然后加一些那个酱油让它有点颜色，加一些生抽老抽，然后蚝油，然后可以加一些孜然，加一些辣椒这样的，然后不要把它这个油和汤倒掉，用这个油和汤直接放在那个泡好的米里，这个米就直接放电饭锅里嘛。然后您觉得水少的话再稍微加点水，大概就是平常蒸饭那个量，那个水稍微少一点，让那个米饭稍微有点嚼劲儿，然后你就正常去煮饭就行了，等米饭一熟这个也就好了。 嗯， 非常方便，然后吃的时候一拌。 前提得把手洗干净，手抓饭嘛，最好还是用手抓才那个感觉啊。我就记得这个小时候我有个叔叔，然后也不是怎么，有一天兴致勃勃去我家做客，然后说我刚学了一道菜，就是手抓饭。 嗯， 然后说你们都做好了啊，小朋友都洗干净手，洗好几遍，都是等着。最后把饭端上来了，不好意思，今儿油少了，还是拿勺吃吧。是要放很多油吗？ 它不用放很多油，因为羊肉本身会出油。您选羊肉的时候，就选择稍微带点肥的那种，或者稍微买一点那个，就是羊尾巴，让它切一块在里边。 就用它肉本身的那个油。 对，这样才是最好。 比多放其他的油要好很多哈。 那肯定。对， 就跟我们上次讲到那个炖牛肉的时候，就说我们都爱吃瘦的，觉得那有营养，但如果是炖的话，希望它有点那个肉香味儿，而且炖得快的话，得带一点那个肥的，比如牛腩什么之类的，是吧？ 而且动物脂肪很好吸收的， 嗯， 而且很健康，比植物脂肪要好一些。 好，这位朋友啊，我请问小高，煲羊汤需要多长时间呢？ 煲羊汤的话，基本上快的半个小时、40分钟它也可以。你要想时间稍微长一点，一两个小时也行。你像那种炖叶的我也见过，其实没什么必要， 差不多就行了。 对，差不多熟了，然后 能咬动或者说很容易就能咬开这样就可以了。你要煮的时间太长，一个是也是费火然后费人工这种，还一个它其实煮的太过也不好。嗯， 好，还有好多位听众啊都问到了在家里怎么炖羊蝎子。反正我看到吃羊蝎子都是在就是外边， 嗯， 家里面能弄这东西吗？ 家里面也能弄，就是太麻烦了，因为羊蝎子它那个骨头比较大嘛， 嗯， 您要切也不好切，然后您用锅的话也没有那么大锅，不太方便弄。其实， 好，那如果我不嫌麻烦，我就想跟家弄，那怎么弄？ 就是把羊蝎子将那个就是师傅帮您给切开，切好之后回来多泡一泡，因为它那个血水就更多了，基本上都会用到那个高压锅去炖这个东西。 嗯， 跟刚才说那个红焖羊排其实差不多，直接把那个就是凉水下锅，你要喜欢那个基本上都会就不焯，直接煮，凉水下锅加一些姜，然后加一些酱油生抽老抽这样子，然后可能加一些五香粉，基本上它出来是一个那个酱油色咸鲜口这样子。 你跟我们炖肉差不多。 对，跟炖肉是差不多的。嗯， 说到这个炖什么东西，基本上就如果您之前那个食材泡的差不离了，就可以省略到焯的那个， 省略到焯这个步骤。对，然后汤稍微多一点，然后吃完羊蝎子可以用这个汤再涮一点肉，这样下一点面条啊什么的都可以。 嗯，这位听众问到了牙签肉。牙签肉顾名思义就是拿牙签穿起来的吧。 嗯，对，这个也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菜。 哦，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 好玩是吧。 嗯，有觉得有意思啊。包括您要现在这种冷餐会这种都可以用到这个菜。其实它那个是这个肉块用牙签给它穿起来。为什么用牙签呢？它其实这个菜原本是用那种比较碎的肉，就那种边角料去做，然后呢上面可能带点筋带点肥肉，有一些瘦肉，这样把它穿起来，穿成一个就是迷你版羊肉串吧，才只有一块肉那种的。这样一个是不浪费料，一个是这种几种材料放在一起它有一个复合的口感。嗯，吃起来比较有意思。然后先用油过一下， 带着牙签过是吗？ 对，插好之后带着牙签过一下，过一下之后就像炒那个孜然羊肉一样，把那个料一撒一炒就行了。你要喜欢酱油的话可以先提前那个用酱油料酒腌一下也可以。 还有几位听众问到了都是羊的一些其他的部位啊，就基本上我们指的羊杂那些， 嗯， 腰子肚啊什么的， 嗯， 我们统一来说一说吧。 不太一样，像那个羊肚基本上要吃它比较嫩，就涮嘛，基本上会涮， 啊，涮火锅的时候哈， 或者是也可以炒，就用那个葱和那个香菜去炒它。这要求一个嫩劲儿，这个不能过火，过火之后就咬不动了嘛。 那这个嫩劲儿除了买的这个食材得够新鲜之外，还有就是重点是火候的问题。 对，就烹饪时间要短，然后火要旺一点，然后烹饪时间要短一下。像那个涮肚就说是那个七上八下嘛，那个爆肚，弄一个那个漏勺在水里上下七次就可以了。 要么就是涮，要不然就是盐爆，是吧？ 嗯，盐爆，对。 嗯，这位听众特逗啊，他说我老公巨爱吃羊腰子， 嗯， 特爱吃羊腰子。问题是我不想老让他在外边吃，怕不干净。 嗯， 说这玩意儿能跟家里面自己弄吗？ 也可以在家自己用，给他那个要横着片开，然后把它里面那个就白色那种血管啊什么都去掉。 麻烦吗？ 还好，还好，有点像去苹果核。 哦，这样。 把它那个去的那个，把它那个管儿都去的稍微干净一点，然后用冷水泡，这个也要多泡，或者最好还是用那个流水，因为它里面那个血特别多。然后也是泡到发白之后，你可以稍微再腌一下，加点盐啊，加一些料酒，再腌它一下。基本上做法，基本上炒腰花，或者在家烤也可以，或者用平底锅也能去煎它，然后加一些那个羊尾油。比如像牙签肉可以做牙签腰子也可以，那用那个羊尾油包住这个，切成都切成小方丁，羊尾油切成小片，然后一裹，然后拿牙签一穿，然后用那个平底锅一煎或者一过油都可以。 好，刚才你说的这羊尾油是从哪来的呀？ 羊尾油就是羊的尾巴，羊 是自己给它熬出来的吗？ 不是，羊尾油是羊的脂肪， 啊， 羊的脂肪它叫羊尾油，它是一种脂肪。 没见着市面上有专门卖这油的呀。 您要是跟那个摊贩说，他会卖 给 给你一点 、 嗯、对，他会卖，他也会卖，这也很便宜，这个东西。 哦， 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听众的问题啊，说麻烦给瘦弱羊肉丸子怎么做？其实基本就是馅儿吧。 对，羊肉馅儿， 嗯， 也是就是肥瘦均匀的这个羊肉、羊腿肉这种比较多，然后直接就搅成馅儿，然后加一些这个姜泥，有那个擦子，把那姜去了皮之后擦成擦一下，连那个汁儿带那个固体的这个泥，然后和在一起，也可以加一些洋葱，然后也是擦成泥，这样加在里边，然后加一点鸡蛋，然后加一点盐，加点料酒，然后加一点酱油，或者白丸子的话就不加酱油都可以，然后直接顺着一个方向打，打到这个起劲儿，然后可以用手抓一下，然后给它这个肉拿起来，然后手反着让那个肉冲下嘛，基本上这个肉几秒钟不掉，就算打好了，就算上劲儿了。 嗯 嗯，然后就可以汆丸子。基本上羊肉丸子用水汆比较多，然后或者馅儿也可以。上了劲儿之后，您再加菜。然后菜的话，比如说您要是白菜，白菜可以先切好之后加一点盐，晾一晾它，它就会出水。然后用那个豆包布或者毛巾把那个水挤得特别干，这样再加在一起会比较好。比如您要是韭菜的话，您就是临去包饺子或者包包子之前再把韭菜加进去，别提前放，提前放的话会出水，很多那个蔬菜会出水的。 嗯，好，所以就是做羊肉丸子呀，或者是做羊肉馅饺子哈，基本上都是一个道理。 嗯， 把这个馅儿做好就可以了啊。这个听众还跟我们分享了他爆羊肉的方法，他说葱爆羊肉啊，得点点醋， 对， 然后 最后、嗯、 对，点点醋，放一点胡椒面，然后主要是手快。 嗯，你要是就是手慢或者说处理不好，就是提前先给它断生，稍微拿油一过，让它一变色，马上捞出来，然后就剩这点底油，直接把葱下里面，然后把羊肉往里一放，然后把那个碗汁往里一倒。这样是最快的，然后中间一直是大火，然后临到出锅的时候，顺着那个锅边稍微滴几滴醋，或者用那个找一个瓶子扎个眼儿，那种一喷一冒那个白烟，然后这个味儿就特别浓。然后你要觉得味儿不够，还可以再加一点香油，到最后它也挺好。 嗯嗯，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小高， 嗯， 说羊肉泡馍能跟家自个儿做吗？ 对，这个也没什么难的，主要这个馍你不好买，你要是买普通那种烧饼或者那种火烧什么的， 那意思哈， 它就太软烂了，它这个馍一定要特别有韧劲儿那种的。其实您可以在家用那个烙饼做，就是烙饼丝、哦、这边就是做一个那个稍微浓一点的那个羊汤，可以用羊肉啊，然后加点羊骨，包括你可以就是牛羊那个两个一起煮也可以的。 嗯， 然后煮的这个汤发白，然后泡一点木耳，泡点粉丝，找一点那个剁的那个泡椒，就是用羊汤去煮这些蔬菜，那个木耳啊，然后粉丝啊，可以也可以加点白菜，这种都可以，自己家里吃嘛，就比较随意啊。然后把那个饼丝碗里一放，稍微先少放一点饼丝，您稍微看一眼，因为饼丝到里面会吸水，会干锅的，然后把这个饼焖到软烂，这种就可以。 就是我们自制的羊肉泡馍，也可以叫羊肉泡饼，是吧？ 对对对。 好，这位听众问了， 味道是一样的嘛？嗯。 这位听众问小高一个烹饪的问题啊，他说：“小高你好，说想了解一下这个焖和烩是一回事吗？烩什么什么东西和焖什么什么东西，它是一回事吗？” 也不一样，它为那要一样，它为什么要用两个名字 啊？哪有区别呀？ 一个是这个烹饪的时间吧，还一个就是。出来的口感还是不一样的。 嗯， 烩的话有点像炒，它就是最后多一点汤、 哦、 然后稍微勾一下芡啊那样的，变成一个就是我们叫二汤菜，就是有汤的菜，但它不是汤。嗯，像焖的话基本上像炖，用高压锅炖，基本上那种叫焖 啊、哦、其实就跟我们吃那个面似的哈，那烩面你看它就汤多点、 嗯、 那焖面基本上就是干的。 嗯嗯， 扁豆焖面嘛，它不挺干的吗？ 对，焖就是加锅盖焖嘛，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这个意思。烩的话基本上就像煮，又像炒又像煮。 好、所以这个第二个问题又来了啊，你会做红酒烩羊肉吗？这听起来有点西式啊。 就西餐法餐这样会比较多。 嗯， 基本上这个会用到那个就是羊小排，它那个样子嘛，就是半根排骨那样，然后上面带一小块肉。这个肉就是您要摸一下，它可能上面是带那个筋的。这个筋的话，用剪刀把它那个横着剪开，不用去掉，横着剪开，然后加那个盐，然后胡椒、橄榄油。您要是能买到鲜的那个百里香是最好了，把那个鲜的百里香给它揉，给它就是捏一下，它那个东西有点像那个柴火棍儿， 嗯， 然后把它揉一下、捏一下，然后完全就是覆盖住这个羊肉，让这羊肉都吃饱，然后也可以稍微再带一点酒，带点红酒，腌的时候也可以带一点，然后用保鲜膜封好，最少得腌2个小时，然后用那个黄油或者橄榄油做，就像牛排一样，做一个热的锅，稍微煎一下。煎到它表面那个焦化之后，放一些红酒，其实红酒里面也可以再兑一点水，要不然它味道太浓了。 哦，我觉得重点就是那个红酒，就是 一个是腌制，一个是煎制，一个是最后这个红酒，然后稍微加一点黄油在里边，然后到最后就是把刚才腌料那个百里香，另起一个新的锅，重新在那个就是像铁板一样去煎它一下，煎的时候得加盖儿。把那百里香煎的稍微干一点，然后放在那个羊肉边上或者羊肉上面，它有一个就是提高这个风味，增加风味的一个效果。 反正您吃的挺羊的啊。这个我记得我们在讲牛排的时候啊，说了好多种啊，什么剔骨的呀，这个那个的哈，羊排没有这么多品种吧。 羊排没有这么多品种，对， 那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哈。 对，更简单一些，毕竟家里自己吃用不了这么专业，说实话。 这叫品质，我们得专业啊。这位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小高你好，这个烤羊肉串跟家怎么烤啊？是用烤箱，是用微波炉，还是我直接跟火上烤？直接跟火上烤是不是？ 跟火上肯定是烧了，那不是烤了。 啊， 但其实是有一种东西，是一种就是石棉网，石棉做的一个网子， 给它架起来， 那个架在火上，完了用火烧石棉网，然后上面其实就能烤。 啊，烤箱 基本上自己家的话，烤箱它就没有它那个烟火味儿嘛，没有那个烟火味儿。微波炉它是打熟，它那个血水它出不来，其实口感不太好，它只是能把它做熟，但是说口感的话就提不上。 它一般家里面烤羊肉串就是有点像那个户外旅游似的，都是弄一个架子、炉子，然后那样烤才是 对 的，是吧？ 对 对，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方法呢，不是不能烤，反正熟了是肯定能熟了， 对对对， 但是肯定不像咱们 达不到您要的那个效果。 对， 嗯， 而且就是它的薄厚啊，多少个啊，你不好控制。就算你用微波炉烤吧，你还得经常的打开来看看熟没熟，或者有没有过了哈。 它熟了之后，它那个血水出不来，就是口感 不一样， 口感不太好。对对对，其实可以用那个就是平底锅去煎。 这倒是 平底锅去煎，就是平底锅您稍微歪着一点儿，让它那个油有一个那个向下流动那种，别让它那个油窝在这个肉里边，其实也挺好吃的。中间用铲子压一压它，它表面有那个焦化那个比较脆，其实更像烤出来的，只不过形状不像，它是扁的，做完了是。 好吧。好看不好看没关系，反正自家吃的。 对，那个味道其实差不多。 味道对就可以了哈。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厨师、营养师高杰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稍后呢是记得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